12月22号星期五咯。 嗨，咁啊，先同大家讲声冬至快乐啦。 系，咁啊，大家都应该出发紧去。 系啊，今晚食饭啦，翻屋企赶住翻去啊，记得买汤圆嗰啲啦。 系， 我记得上年好似。冬至嗰日冇买汤圆翻屋企，俾人闹。 俾人闹，你知唔知啊？我今日啊，即系叫 research 下，即系我哋今日点歌嘅题目啦。热门搜寻啊，头廿个啊，全部都系汤圆啊， 连 女人汤圆都出埋。唔知排第廿几个都系女人汤圆， 好笑呢个， 好一扎噶， 同汤圆系冇关系。 有啲唔同牌子嘅汤圆啊，咩汤圆做法啊，汤圆英文啊，啲 keyword 全部都系汤圆咯。 点样煲姜水去煮汤圆嗰啲啦？ 但系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并唔系汤圆。 系啦，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咧就好特别嘅，系圣诞礼物，不过唔系净系普通嘅圣诞礼物咁简单。是100元的圣诞礼物。为什么一定要指定是100元的圣诞礼物呢？深信如果大家都有参加这个圣诞 party 的话，都应该会很熟悉。就是大家都很兴呢就玩一个交换礼物的环节啦。咁通常大家都会即指定一个金额啦，其实不一定是100元，即大概啲朋友之间可能 通常都是啦。 约定一个嘅数字，我哋各自买一份礼物呢就返嚟交换啦。咁好多时候呢，通常呢一个嘅圣诞礼物都会喺大家心目中呢留咗一个好深嘅印象嘅。咁所以即係今日想趁住即係呢个机会呢准备差唔多喺呢个 weekend 迎接呢个圣诞节啦，好快。咁所以就点歌对象就点俾佢哋㗎啦。 係，100元圣诞礼物永远都系最黑人憎嘅价位。 即 係你唔会买到啲咩好嘢。 好难揀㗎呢个价位。 係啊，即係你一定冇乜机会买到啲咩好嘢啦。係啦。咁所以究竟你有啲咩想同呢啲禮物講呢？我諗今年大家好大機會會收到㗎啦。你可以同我哋講下你曾經啊 收到過最深刻嘅係啲 咩？係啦，即係100元嘅有啲咩咁好呢？ 又或者你想點隻咩歌俾佢哋呢？咁啊，一陣間呢6点就全程點歌大 行 動 啦。喂，近排呢喺網上面有啲唔同嘅片流傳呢，都係圍繞住本地一啲嘅明星級嘅明星，明星級嘅明星， 明星級嘅明星，即係明星中嘅明星。係 啦，冇錯啦，就包括四大天王。其中兩位咧講嘅即都係圍繞住講嘅以前咧運動啊有幾犀利，譬如第一條我先見到咧就係郭富城扭波， 係咩？ 郭富城扭波好似有歇後語咁啊！ 係咯，郭富城扭波後面係一句， 好似有句嘢咁啊！ 係啦，但係我對於郭富城網上邊成日睇到條片，我個最大嘅印象就係講緊佢飲咖啡喎。即系我一日一定要饮两杯， 唔系 咁多要落街买。 我对郭富城最大印象系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 因为你成日做嗰啲叫防骗嗰啲啊，系嘛？ 系啊，所以即系网上面成日都会弹出嚟郭富城一夜失去了一切。 但系呢一个就真噶啦，你讲呢个扭波 系真系有一段初头我都望真啲，究竟因为始终系旧啲嘅片咧，你蒙蒙地咁系唔系真系佢嚟？跟住再望咧又真系佢嚟嘅，咁上网 search 就见到即系都有啲报道讲。其实不同年份久不久被人找回出来就会讲到的了。咁少少意外即可能是因为可能你没 expect 过咁解啦。咁所以见到佢而嗰个脚下功夫呢的而且确不是普通踢下即踢下街场嗰种嚟嘅。我諗嗰段 clip 类似是一啲你到明星足球赛嗰类咁样啦。嗰啲插花真係。 即都一个多人睇嘅赛事嚟 嘅。係啦，都真係有玩有眼嘅咁。后咩就有一啲报道讲话佢以前有踢过一啲甲组球队嘅 B 队咁样，即有代表过嚟即参加比赛。即嗰个实力就唔係真係即兴趣咁简单啦。 你知唔知呀，即纵观返我睇咁多年影视作品嘅经验话俾我听呢， 係 踢波扭波劲嘅人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啊， 系咩？ 就是跳舞叻。你有冇睇《少林足球》啊？《少林足球》入边啊，嗰、那个扭波最劲嗰个啊，系可以跳到 break dance 咁样噶嘛？你有冇睇？你冇睇《少林足球》？ 我有啊，即系咩扭波最劲嗰个啊？ 系咩啊？有一个《少林足球》队入边咪有一个唔记得几多师兄咧，佢系 旋风地堂队， 系啊，旋风地堂队嘛，系啦，佢。扭波扭到可以喺个地下度 break dance 咁样噶嘛？啱唔啱？ 你好似讲得啱， 系咪好有道理啊？ 好似好有道理、啊， 脚上 咁美斯跳舞咪不得了啦？ 佢唔跳啫， 佢 跳 吓吓死你啊！ 巡演啊，大佬，搵美斯巡演都好睇、 啊。咩 为嗱呢一条睇完之后咁冇啊，平时一个网上 clip 咁冇乜咁啊，睇完就算啦。但系攞出嚟讲，因为跟住隔咗冇耐咧，又见到另一条片，真系咁啱咧，就系、是、应该近排刘德华就拍紧即系一啲新电影嘅宣传啦。咁有一啲可能喺片场当中同啲工作人员嘅对话咁样，又俾人 clip 咗出嚟，就讲话哦，讲翻佢以前跑步，唔知跑一百米嘅时候要跑几耐，跟住跑四百米嘅时候速度系几多？咁我记得嗰个同佢对话工作人员反应都系，哇、哦，都几快嘅，即系后生嘅时候，即系有短跑啊、剩啊嗰啲咁样。咁所以就系唔知系两个突然之间出现嘅时候，令到觉得啊，其实好多你身边嘅人而家叫做出嚟做咗嘢，或者你未必系喺个运动层面上面同佢接触啦。但系可能佢曾经嘅运动方面系有出色嘅表现而嚟， 我都有啊，你唔知啫。 我梗系记得啦，你好劲。 你记得啲咩？ 你 讲你 长跑噶嘛？ 我长跑系其中之一，但系 所以去比赛俾人派落去 mark 住对方最劲嗰人，你唔识踢波都就系跟住佢系咁跑啊嘛。我记得 呢个系其中之一，但系长跑并唔系我最标炳嘅战绩啊。你唔知啊？可能 系咩？仲有咩？ 记得啦。 最标炳系 我最标炳嘅体育项目嘅战绩就系我中学嘅时候去参加跳高比赛 嗱，所以我冇讲错啊，有啲嘢 你真系估唔到噶， 你系啊， 你以貌取人，你睇唔出噶， 出咩人做嘢识嗰啲人，你唔知佢以前原来哇跳高都咁叻，睇唔出， 睇你唔出，你咁嘅高度参加跳高比赛， 你系人哋跳高跳过你、啊。高过你去跳高啊！ 起身我嘅高度系168 cm， 168唔系就跳高嗰啲高度咯，唔系咩？ 168系我个人嘅高度 啊！我知 啊， 咁人哋跳高唔系跳168， 唔系咁有啲咧，啲唔知啦吓，啲人迷思定点样啦，成日都话即系跳高啲人生得高就着数啲噶嘛吓，咁我唔识啦，我真系唔系一个专业跳高嘅人啦，我净系记得。唔关事噶嘛，其实系同你个弹跳力系比较有关系， 同埋矮系好啲嘅， 系咩？ 因为你嗰个 surface area 细啲啊，咁你过嗰支棍会嗨到嘅机会低啲。 但系冇理由，我明明咧，我好记得哦，咁可能真系讲得通喎。如果系，因为我记得咧，同我同年喺中学参加跳高比赛，嗱唔系学界嘅，即系 学校嗰啲， 校内嘅啫，校内嘅啫。我好记得除咗我之外咧，其他嘅参赛嘅同学仔咧，全部170以上嘅。 哦， 但系佢哋最后都输咗俾我。 系啊，因为我嗰阵时 我攞铜牌啊，嗰年。 咁你都好劲、啊， 我都 觉 得我自己跳起嗰下都觉得 哇，原来我跳到咁高噶，咁样 自己都吓亲自己， 自己都吓亲自己吓。咁但系当然啦，之后就冇再喺呢方面发展落去啦。因为当年都仲系觉得，算啦，我呢啲生得咁矮嘅跳高同我冇乜关系啊。嗰阵时即系自在参与玩下，唔小心攞咗个铜牌啫。 同埋点解我话应该系关嗰、那个即系个身高矮啲都有着数？因为我嗰阵时学校个同学咧，佢跳高超劲噶。咁佢当然都应该可能高啲少少嘅，即系唔系属于高嗰啲嚟嘅。同埋即系咁，当然 好 hurt 啊！你呢一句高你少少，但系都唔算系好高嗰啲， 仲要好平淡心。 即系我喺你眼中系矮成点？先系咁样样， 即系我如果我同我 friend 讲咗，我个同事矮你少少，佢真系好矮咯。嗰个相对嘅说法，你明唔明啊？佢矮你少少都真系几矮嘅咁咯， 好惨啊！真系。 咁咧，佢跳高，即系当然佢本身弹跳力都好嘅。 O K。 同埋咧，佢用嗰个跳高方法咧，佢唔系背月式嘅，佢就咁揽过去嘅啫。 哦， 佢出去后屘学界都就咁揽过去嘅。 哦，咁我又哇，咁佢吓佢系咪嗰啲身形比例有啲问题嗰啲嚟噶？ 唔知啊，佢好癫喎！ 佢个身好短，只脚好长。因为我自己跳高啊吓，我发现唔用背月式咧，用我呢个高度跳系真系好难跳嘅。其实你去到一个有一个特定嘅高度之后，你系一定要用背月式咁样跳过去先过到啊！ 唔知点解佢可以就咁跳过去？ 咁可能佢真系弹跳力 应该 系异于常人啦、 啊。即系我哋咪成日话，如果你识埋背月式仲得了嘅， 系咯， 即系就咁揽过去做，佢出去学界就咁跳过去做。 哦，咁佢仲有冇喺呢一方面发展落去啊？之后 冇啊，佢拉琴嘅佢，系咪一个好大反差？ 好大反 差，都系佢拉琴 嘅。唔紧要，当年我都系弹琴嘅吓、啊，证明原来都有个共通点嘅，跳高叻嘅人吓、啊、都会玩翻两首乐器咁样嘅。是不是鼓励不到呢？ 鼓励不到的，所以有些东西你不知道的，就这样看样到。 那你当年是，我忘记了，你当年是啊打，你是打乒乓波嘛，是吧？ 有什么都玩的，但是比较有成绩的那些就是游水、游背泳、校制 攞牌 嘅。唔係校制 ，sorry， 學校內啫。 校內， 差幾遠？ 係爭好遠㗎，係 啊。你係講緊同一間學校嘅學生鬥，同全區幾百間學校鬥咁啊？ 我係同校內嘅鬥，但係嗰個係公開組嚟嘅， okay. 即係 form one 到 form seven 一齊比賽嘅。 Oh. 我當時好勁嘅。 你係 form seven 啦？ 我嗰時唔係，我係 form two 遊啫。 咁犀利？ 係啊，我 form two 遊公開組好似攞第三啊！ 哇！ 係啊，因為 total 有四個人參加。 你知唔知通常 我擊敗咗一個人就攞到牌？所以话俾你听，有时如果你想攞牌咧，个重点啊，并唔系你要有几叻，或者嗰个叻唔系在于你本身个技艺上面，而你喺挑选组别上面，你识唔识拣？ 即系只要你前面功夫做得好啊！ 真背面我真系唔系，我都游到歪晒啦，跟住到岸都唔知成只手拍咗个岸上面啦。系啊，跟住一路游就我好攰啊，到尾啊，完全唔知点样。我纯粹觉得系自由式嘅，调翻转就系背泳啊嗰阵时。 所以只要唔讲后边个 part 出嚟咧，其实每个人咧喺佢人生当中都有佢光荣嘅一刻嘅。咁、啊，你就系呢个背泳啦。 系啊，每个人都有跳高。有时嗰样嘢系点样唔紧要，最紧要你个你点样包装佢嗰件事，讲得劲就得噶啦。就好似呢首歌所讲。今个世代啊，哗众取宠嘅年代，最紧要个古仔讲得够响就得啦。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卖我的好，走粗偏偏再挤逼到你总听不到。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咁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恶模糊地唱，庸俗笑话，能换上几多度流量，热闹闹过后会紧张。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界没善忘，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过才演。 由 Yan Ting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Loude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政党接获多宗涉及一间连锁痛症中心的投诉，受害人怀疑被不良营商手法推销疗程，涉及金额3万至9万元不等。有苦主说被50元的试造价吸引，被职员按压大约10分钟之后就被推销。对方说疗程能够索偿保险，所以他用信用卡购买一个大约9万元的疗程，其后未有取得合约就 离开。他之后发现中心错误理解保险条款，再到中心理论的时候被几个男子威吓要求离开。亦都有苦主说，在购买一个大约30,000元的疗程的时候，中心的职员以手机影低他的信用卡和身份证，在完成签账之后发现单据上的收款人并非相关中心。協助苦主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凡說，相關公司經常轉換名稱，亦都有苦主發現公司的名字和信用卡收款人的名字不相符，已經向海關和警方求助。積金局發通函提醒強積金中介人，在處理永久離港申索的時候應該遵守相關法定要求、適當程序和操守標準，以及要求強積金受託人應該定期檢視和提升防範詐騙的措施，以保障計劃成員的利益。積金局說，高度關注近日涉及強積金的涉嫌詐騙活動，包括懷疑有附屬中介人有使或者協助強積金計劃成員使用偽造文件，申請以永久離開香港為理由提早提取強積金，以及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將計劃成員的強積金由一個強積金帳戶轉移到另一個帳戶等。通函话，任何人向积金局或者强积金受托人作出虚假或者具误导性的陈述，即属干犯刑事罪行；而任何人协助同埋教唆强积金计划成员作出虚假永久离港的申索，亦都会遭刑事检控。近期有传媒报道，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说，中国无意愿与美国就探月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方以冷战思维看待对华航天合作，推出沃尔夫条款等国内法，限制阻挠双方航天领域交流合作，甚至对中方相关企业施加单边制裁，是目前双方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汪文斌说，近期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月球样品分发指南和嫦娥八号任务合作机遇公告，中方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科研人士按照有关流程提出申请。如果美方真心希望推动中美航天领域交流合作，就应该撤销废除相关法案，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采取务实举措，清除双方合作道路上的绊脚石。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听朝有几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平安夜和圣诞节持续寒冷，下周初天色渐转明朗，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 48%， 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青马大桥去翻九龙方向，通往青衣北岸公路嘅支路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龙尾咧去到桥面嘅中段。现时青屿干线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另外，由于有交通意外，沙头角和径山路来回方向近住新界东北堆填区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返沙田嘅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去荃湾嘅车龙去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嘅车龙都较为长㗎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同埋西隧方向近住正街车多，车龙去到干诺道中天桥近大会堂。咁另外咧，中环湾仔绕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咧都系车多噶。

喂，斌臣，平时你冲凉咧会唔会听歌嘅？ 波成，梗系会啦，尤其嚟到冬天，冲凉嘅时候听歌，对我嚟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性喺度噶。皆因小弟系用储水式热水炉噶，所以我喺冲凉嘅时候，通常都会拣一啲三分半钟左右前后嘅歌啦。听完一首歌，啱啱好，你就要熄水噶啦。 粤女新梦恋爱禁止，尤其呢一啲咁多变奏嘅歌曲咧，就好好啦。因为通常去到变奏嘅位置，就会话俾你听，代表住啲热水差唔多用晒噶啦，你好快走啲啦。 那个会过电，一张飞的惊喜，让我重现，如烟火引燃，漫画好有伏线，幻想的约会。 人苏海伦天使 999%。 当然刚才讲的三分半钟只是一个参考时间来的。如果有一些的朋友仔跟我一样都是用储水式热水炉的话，你会知道这几日的天气这么冷呢，隻歌要再播短一点的。 开心直上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日举手好，功夫释放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头，纷纷低中接受，相会或像对耳听候，拖拖索索直到以后。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算资，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字，参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空间份多进意，上爆台双生子三鬼得得睇，开数的睇睇。 双喜楼是好像这些长度的就差不多了。还有记住不要播一些太抒情的歌曲。 有情左小尴尬说无效，白眼转动未完就自个罩。 因为我怕你投入得滞。 女友 emo 到抢口会搏闹，自拍送上就由你地恶搞。Bad I work it out,Yes I work it out。当大数据靠你靠计数靠准备，准备变化大快无意计到出嚟，出嚟全世界你胜我只胜靠出奇。Get it,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有冷场都爆冷。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now, 前进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They don't see it coming, I'm popping, kicking all ups. When the beat drops, I'm the one on top. Troublemaker in the club. The crowd goes wild cause I turn them up. Like a magic show, call me Marco Dini. Better just come out now, oh my god, you're tripping. I'm a race taker, Bruce Breaker. Yeah. 整个探网搞我变作典型，典型派去国界眼界会太扁平，扁平全世界老正我只胜搞鲜明，鲜明。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有冷场都爆冷。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前进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自运气好，自问各苦楚，就想到点满我连月度，就是运气好，落个高中少少。Like now, like now, gotta get good vibes. La la la la.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要蓝城都爆了。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前程难以爆了。我可以打横行。 Marco Joy Boy。不过我讲咁多。一啲唔係用儲水式熱水爐嘅聽眾係唔會明㗎，因為你哋聽開嘅歌都係比較長啲㗎，係咪？ 明明已盡睡，懷念你教我很畏懼，將這熱切的興趣會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吊进水沉下去，整的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旧生劝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如眼泪，谁人在赠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太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人头红，为何未恨心软，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望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

六点钟翻到嚟咧，继续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喺呢一个半小时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啊，喺呢个 100蚊嘅圣诞礼物 系啦。咁啊， 好 specific 嘅100蚊， 系一定，因为呢个数字咧系有一种魔力喺度嘅，即系大家去交换呢个价值嘅礼物嘅时候，好似感觉上又唔会话太大负担啦。咁都系100蚊啫，一年一次 OK 啦。但系偏偏呢个价位，你又真系买唔？你喺街度，你仿似有好多选择，但系嗰啲选择都唔系选择嚟嘅。其实咁样样，咁所以呢个100蚊圣诞礼物咧，我深信即系大家都好有共鸣，同埋即系可能而家啲人分分钟已经出紧街睇紧啦。 唔出奇啊！ 哎，呢个杯够唔够100蚊咧？哎，89.9，我可以搭多只牙刷咁样啦。咁所以即系大家有啲咩嘢嘅心水嘅歌曲可以点俾佢哋咧？有啲咩想同佢讲咧？咁啊，呢半小时咧都可以听咗我哋嘅分享先嘅。咁啊，不如我嚟先啦。 你啊，好嘛？听下你啊，点啲咩俾100蚊先啊？你咪大家可以继续点歌啊！ 至100蚊嘅圣诞礼物。你好嘛，又系经常见到你嘅季节啦。讲真句啊，其实我一啲都唔鍾意你嘅。每年开圣诞 party， 大家都好似惯性要攞你出嚟交换咁。但係有趣嘅係，大家自己提出要交换100蚊内嘅礼物。不过大家喺收礼物嗰下又好似万般不愿咁㗎喎。喂大佬啊，你估唔用脑唔攰嘅咩？每年淨係为咗你特登又要出街抽一日时间周围睇下有啲咩好买。要个个啱使，一系就买水杯呀、上架啦。但又会俾人话你冇诚意，收杯收到厌㗎喎。好啦，当你諗住实用啲啦，买够100蚊零食啦。啲人又话你全心整肥佢呀，买零食好寒酸咩？既然买嘅又唔 enjoy， 收嘅又要驚一餐。最后交换完嘅礼物第二日就变咗废物。你话为咗啲咩呀？所以喺好耐之前我已经决定咗要断绝呢个轮回㗎啦。有一年嘅圣诞 party， 大家又再次打算交换100蚊内嘅圣诞礼物之际，我攞出咗2张嘅电影门票证。冇准备嘅程度，就连席间嘅朋友都觉得我係唔记得咗去买礼物，求其喺个袋度搵啲嘢出嚟。於是再喺下一年，我哋就取消咗呢个大家都咁辛苦嘅环节啦。所以喺最后，我想送一首 Sika 嘅再见有时俾你呀。因为今年送出去嘅礼物，喺下一年你总有机会见返㗎。宁愿节俭收100蚊纸嘅奔神上。 离别这刻都不算错，认为这刻感恩很多，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心的空洞，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品如何变，任角色如何演，共你都经历长大，长大之后更珍惜再见，从未隔绝努力和往日信念。突然 利友 Sita 的再见有时我有一个预感。 你这么厉害你有预知能力你又会知有机会见回你的 board game 的。 不如我们今年不要玩交换礼物其实都没什么好玩。 嗯 摆在你这里摆在你这里。 应下节啦。应下节啦。 不用啦。 你怕啊 不怕啊。 你怕啊所以送什么给你我不记得送什么给你。 我费事。 啊那几本书嘛抌了没有 诶、 欸、诶、欸、 我哋可以照玩喎咁。 有咩位呢耶耶相逢何时了、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哎、对唔住讲错嘢对唔住。收返收返收返收返。 咁啊到底对于波城嚟讲啦呢个100蚊圣诞礼物啊又有啲咩嘢嘅嘢想同佢讲呢 ?100 蚊圣诞礼物你好啊。曾经呢我都好鍾意你㗎。呢、這个曾经呢讲緊20年前㗎啦。细个我冇咩零用钱想储嚟买自己想要嘅嘢都冇。所以圣诞呢屋企人就会俾100蚊嘅 quota 我去揀礼物。嗰陣时做小朋友已经好开心㗎啦。100蚊喎。我仲记得有一年呢我买咗隻洛克人嘅模型已经够我玩足成年玩到下年圣诞㗎啦。喺度谂，究竟系去到几时开始，我失去咗对你嘅热情呢？应该系我出嚟做嘢之后啦，因为一去到圣诞，中学同学一个 party， 大学同学一个 party， 同事又有一个 party， 甚至乎啊，开始有啲 friend 搭 friend 嘅 party 啊，每个 party 都要买一份礼物，你就唔再系一份心意，而系负担啦。讲真啦，100蚊又可以买到啲咩系人人都啱用噶？以前我仲会笑嗰啲咩十大最服圣诞礼物咧，嗰啲咩杯啊、相架啊嗰啲，而家我都有啲明，其实佢哋存在嘅意义喺边啊？起码呢啲嘢人人都有机会用到先啦，男女通杀啊嘛。不过，用到还用到，想唔想收到系另一件事。所以后嚟为咗解决你呢一个难题呢，有一班熟啲嘅朋友就开始转为搞交换废物，将屋企唔要嘅嘢攞出嚟交换。而另一班搵到下钱嘅朋友呢，就索性将金额提高，多啲选择嘛。所以我谂都有好多年再冇听到100蚊圣诞礼物你啦。不过你又唔使咁伤心嘅，话晒都系普天同庆嘅日子啊嘛，唔同价值嘅嘢都有佢嘅生存空间嘅。你仲有最好嘅朋友就系嗰啲商家啊，佢哋知道大家都有交换礼物嘅习惯，所以开始出唔同价位嘅圣诞礼物，方便大家交换。有啲甚至乎会写住咧圣诞交换礼物之选，或者系嗰啲交换礼物恩物咁。啊，你睇下几贴心。所以即使而家我唔再需要你，亦都唔想再见到你啦。不过唔紧要，你都总会揾到好嘅归宿嘅。至于我同你嘅回忆咯，咁留翻喺回忆里面就够噶啦。话晒你曾经都系我世界嘅全部嚟噶嘛。不过未来咧，冇咩事，我哋都系唔好见啦吓。圣诞快乐啦！习惯买自己中意嘅嘢做礼物同人交换嘅波城上。

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 唔单止系对住圣诞礼物啦，你嘅人生抱住呢几个字都系好好啊。系啊，就只要你不尴尬，洪家豪。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发通函提醒强积金中介人，在处理永久离港申索的时候，应该遵守相关法定要求、适当程序和操守标准，以及要求强积金受托人应该定期检视和提升防范诈骗的措施，保障计划成员的利益。积金局话，高度关注近日涉及强积金的涉嫌诈骗活动，包括怀疑有附属中介人诱使或者协助强积金计划成员使用伪造文件，申请以永久离开香港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以及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计划成员的强积金由一个强积金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等。通函话，任何人向积金局或者强积金受托人作出虚假或者具误导性的陈述，即属干犯刑事罪行；而任何人协助同埋教唆强积金计划成员作出虚假永久离港申索，亦都会遭到刑事检控。司法机构宣布，出年1月10号和16号两宗在终审法院上诉案件将会试行以网上视频方式现场直播法庭程序，测试有关现场直播安排的技术可行性。司法机构说，一直积极探讨在法院大楼外现场直播选定的司法程序。现场直播上诉程序，尤其是终审法院聆讯，是比较合适的案件。公众人士可以在中院网站观看那两宗案件的网上直播。美国商务部说，明年将会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和国防工业基础展开调查，以解决对源自中国晶片所引发的国家安全疑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全球产供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为干预将经贸问题工具化和武器化，加剧全球产供链安全风险，最终受损的是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听朝有几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平安夜和圣诞节持续寒冷，下周初天色渐转明朗，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49%，寒冷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通去青衣北岸公路嘅支路啦，有意外，由青马大桥通去丁九桥嘅支路，同时亦都需要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桥面中段。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是已经开放的了。较早时屯门公路的意外就清了场了。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行车线已经重开。龙尾是排到去加龙村和龙富路近龙门居。龙翔道的意外亦都处理好了。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的行车线已经解封。而家西行和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而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是去到丽港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虽然今日冬至，但系亦都迎接紧圣诞嚟啦，所以今日拣嚟一啲超啲嘅圣诞电子音乐 啊！ I lay here with you in the twilight, keep you close as we wait out the cold. Don't wanna spend the season alone. Oh no. I wipe away the frost from your nose, warming up by the fire.Dancing slow with you, you. A little Christmas hideaway. You know we're burning up with the love. Hoping we can find a way to spend it together. Ooh, it's only Christmas with you. 叫 Christmas with You 嚟自 Guilty 呢一位 producer 咧，上年都已经有推出过一张 album， 今年继续推出一啲圣诞歌。外地有一啲嘅圣诞歌啊，紧噶啦！今年本地都有一啲电子舞曲，超少少唔算太行，但亦都充满圣诞气氛。 在当初隔了班房那走廊，没法上一课专心听功课，那三眼过了几岁，情仍在砌堆，傻傻心很错乱，这圣诞相约几千。 收录喺佢新专辑当中啊，有马天佑嘅新排嚟作品叫《未发生的圣诞舞会》。跟住呢一首歌啦，系一首特别嘅 Christmas mix 嚟嘅，嚟自 Lost Frequencies 嘅 Are You With Me。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I wanna dance by water beneath the Mexican sky. 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the blue light.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I wanna dance by water beneath the Mexican sky. 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string of blue lights.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跟住落嚟呢一首咧，算系今年嘅圣诞作品当中我嘅惊喜同埋开心嘅，因为 Casket 佢隔咗几年之后啊，再次出圣诞专辑，由 Casket Christmas Volume Two。2017年推出的 Casket Christmas 的专辑已经都被人回味了很多年了。Casket 他在上年2022年开始和 Deadmau5 就有一个 K5 的 project， 完成了这个 project 的专辑之后就回到自己的 project， 除了自己的 EP 之外，亦都有这张圣诞专辑。一首咧 ，Casket 呢张圣诞专辑当中嘅第一主打，亦都系第一 track， 叫做《Caroling Caroling》。 咗首 Caroline Caroline 咧，就系 Kasky 同佢自己另外一对嘅组合啦，叫 Late Night Alumni 咧就合作嘅，而呢一首就同另一位 House 嘅嚟自澳洲嘅音乐人合作，叫 Lipless。呢一首叫 Old Christmas Tree 都系同样收录咗喺 Kasky 新嘅圣诞专辑当中嘅。有 beat 啊，电子舞曲又有圣诞气氛咧，又有时唔使一定嘻嘻含含，早几年可能会听嗰啲，但系今年可能年纪大啲啦，佢系想听翻一啲舒服一啲嘅。适合你可能圣诞前夕，或者圣诞嗰一晚食饭嘅时候，有啲 friend 嚟到，有啲歌播一下，可能呢一啲都会啱你。听下呢首叫《Home for Christmas》。